靠什么养啊？靠脾胃。养什么？养的就是饮食的节制。所以呀，人吃饭胜过吃药。但是现在很多人呢，连饭都吃不进去了，还在吃药。结果我给了一句忠言逆耳啊，我告诉大家伙，如果一个人连饭都吃不进去了，您还在吃药的话，那便是死路一条，是吧？所以啊，人的饮食在生命健康当中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以食为天，这个天也体现了饮食在人生命当中的这个重要地位。那什么叫饮食有节呀？第一个节指的是时间啊，时间几点吃饭很重要啊。现在有人呢睡懒觉啊，早餐呢都吃到十点了，你还吃什么早餐呢？你那都到了午餐了。哎，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心情，第三个取决于你吃的东西，第四个取决于你吃东西的多少，是吧？第五个取决于你吃完东西之后辅助工作。说就是一个饮食嘛，这么复杂吗？这还只是简单当中不能再简单的。所以会吃的人呢，吃出来的是气血的旺盛，吃出来的是营养的平衡，吃出来的是健康的体魄。哦，不会吃啊，不会吃就得病。吃出糖尿病的，吃出脂肪肝的，吃出胆囊炎的，吃出脑萎缩的，都不占少数，是吧？首先说饮食有节，第一个就是时间。早餐几点吃啊？一定要记住，人千万不能睁开眼睛就吃饭，那是大错特错的。人一定是卯时起床，大肠经当令，天门开地户开，你排便畅快了，把肚肠子清洗干净了，你才能除旧布新，才能为下一个时辰足阳明胃经的当令，才能打开门户，是吧？回过头来，有的人说哎呦，今天起床晚了，睁开眼睛就开始吃饭，对不起，这样的人会得病。得什么病？得的是浅表型胃炎。因为你的胃肠还没准备好啊，对不对啊？它还是干燥的。所以说呀，人之养生是环环相扣。吃早餐舒不舒服，从时间上讲，就取决于你卯时有没有起床，有没有把大便改通。你卯时能不能把大便排得畅通，它又取决于你寅时是否睡得踏实。你寅时是否把肺气养足，寅时是否实现了气血的输布，它又取决于你子丑两个时辰肝胆气机是否调和，心肾是否相交。你看看是不是真正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呀？这是饮食的时间。早餐是留给自己，留给家人，留给后代的最宝贵的财富。那么早餐应该吃什么啊？我给自己的身上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实验，长达半年之久，是吧？我常给大家伙讲，没有偏方，全都是正方。因为每一种方法都是经过我亲身实践的。中国人的早餐是一碗热粥，一个煮鸡蛋，一小碟咸菜，半块豆腐乳，再来半个白面馍。 这是最合理最科学的早餐营养粥。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开始学老外，早餐煎个鸡蛋饼，来个全麦面包，再来一碗热奶，是不是啊？甚至有的人说呀，我这是海外留学回来养成的习惯呢。哎，我也在自己的身上实现了这半年的西餐式的早餐，但是我发现对身体伤害很大。第一个，牛奶是寒性的，早餐呢足阳明胃经当令，叫二阳生，春雨贵如油，你是滴沥沥的春雨润物细无声呢，你还是噼里啪啦来一阵冰雹呢？所以实践证明，早餐喝热粥，粥是种子，有生发之性，热粥有温经散寒、暖脾胃、生化气血、增加营养的作用，尤其是小米粥最好。而你那个牛奶呢，要是凉的喝多了得肾结石，是不是啊？你要是热奶呢还能勉强，但是奶再热它也没有种子的生发之性，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啊，实践了半年之后，我更加信任，更加坚信中国人的养生之道，早餐喝热粥，这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告诉百姓三的基石，天天木桶浴足，我天天用大木盆泡澡行不行？我说不行，因为你不是老外，你体内没有那么多的湿热之气，你身上也没有那么厚重的体味，天天泡澡，早晚泡出肺结核来，早晚泡出肺气肿、哮喘，因为洗澡是伤元气的。夏天呢，人可以天天冲个凉，这不要紧。而如果到了冬秋季节，你还天天洗澡、天天泡澡的话，对人的阳气、对人的元气是大大的劳伤的。所以一定告诉大家，人呢，千万不能这面制造疾病，那面治疗疾病，那就得不偿失了。人想治疗疾病，正本清源，就是我们先要把疾病的源头给它阻断。我这个人不反对喝酒，我这个人却坚决反对酗酒。嗜酒如命的酒鬼，将来是一定要得脂肪肝和肝硬化的。而相反呢，虫草黄金酒啊，又可润肺，又可温肾，又可养你的肝。而这个酒，记住，每天晚上吃晚餐的时候三钱啊，也是不能过量的。哎，身体内有类风湿的，有骨关节疾病的，你最多只能喝一两。哎，这是养生酒，而不是导致疾病的酒，这点大家要区分开。那么饮食有节，这说了早餐营养粥的营养。那么为什么要吃这个煮鸡蛋？鸡蛋也是大补人的元气的，而且科学证明啊，你是做成这个鸡蛋糕，做成鸡蛋水，还是煮荷包蛋，你还是烙鸡蛋饼，营养吸收最好的就是最简单的水煮蛋，带着壳煮，剥了皮吃。哎，就像很多人现在还搞不懂，说这大枣啊到底是掰开的还是整个的，实际上啊一定是取形比类啊，取形比类。中国人讲吃啥补啥呀，吃核桃仁为什么能补脑啊？因为它和人的脑髓是一样的形状，所以一样的道理，开胃汤的大枣掰开，枣仁砸碎，用锅炒了焦，炒焦了泡水喝，这叫开胃汤，就是原汁原味，入人的五脏六腑，养人的元气，生化人的气血。说这一点也是取形比类，很简单。那么另外呢，说一说饮食的多少，是吧？现在好多糖尿病的人控制饮食已经控制到早餐上来了， 实际上这是大错特错的。人的一日三餐，唯有这个早餐是不限量的，你能吃多少吃多少，想吃多少吃多少。为什么？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人吃多少东西，人能吸收多少，能利用多少，这是因人而异的。那是因为人的什么而异呢？因为人的阳气。哎呦，你看那小孩啊，天天啊不停地吃，嘴都不闲着，但是他从来没有吃出脂肪肝来，从来也没有吃出糖尿病来，而现在还活蹦乱跳的，能吃能排。回过头来呢，老人多吃一口哦，结果呢就胃肠感冒喽，就呕吐喽，甚至吃出糖尿病，吃出脂肪肝，吃出高脂血症。说这什么道理啊？记住，这就叫阳气可以化掉万物，万事万物皆生于水而化于火呀，是不是啊？什么东西，万事万物的源泉都在于水，但是可以毁之于炬，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火它就可以化掉石。所以人有阳气的时候啊，人呢就不会出现积食。所以人阳气不足了，你就不能多吃，你多吃了就会产生痰湿，就会产生富贵病，是吧？所以糖尿病的患者，你控制饮食，你千万别控制早餐，因为早餐是春雨贵如油，是你吸收营养的最关键的时刻啊。说过了饮食的量，但是记住中餐和晚餐切不可多吃，尤其是晚餐啊。中国老百姓的话说，你吃那么多干什么呀，压炕头子，是吧？另外从饮食上讲，还有说上床的萝卜下床的姜，其道理就是告诉你，上床睡觉前晚餐可以喝点萝卜条汤啊，吃点啊青拌萝卜皮啊，你这些就有行气导滞的作用。所以萝卜被誉为小人参，它的补气的作用，它的行气导滞的作用，也增加了人的消化来运化食物。那为什么上床萝卜下床吃姜啊？哎，早餐呢我们适当的可以吃一点点姜，小拌菜里一定要放点姜，因为姜可驱寒，姜可暖胃呀，姜还可以止呕降逆。所以好多人不吃早餐的，一个是得营养不良，小孩影响智力，老人容易脑萎缩，中年人容易得胆结石、胆囊炎，是不是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掌握明白。所以早餐有多重要，今天咱们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叫春雨贵如油。早餐的黄金时间是早晨的7点到9点之间，是不是啊？根据北京时间为界，哎，北京啊这个中轴线往东边点的你可以稍微早一点，北京这个中轴线呢向西的，哎，你可以稍微晚一点。还是那句话，阴天之序，哎，你要顺应着天地之间阴阳的变化规律，这是吃早餐。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节 啊，什么叫劫啊？天地有劫，多少个？24个啊，24个啊，24节气啊。什么叫节？节就是变化，24个节气，24种气候天气，宇宙间的变化。人的身体也有节，人有400节，叫关节，也是变化。因为人有了关节，人才不是一根直立的棍儿，人才能摇一摇腰，扭一扭脖子，伸伸胳膊，踢踢腿儿。好啦，上了年纪了，人得了病，这些节就不灵活了。这是人体上的节。所以过节过的是什么呢？过的是心情。啊，过的是心情。除旧布新。我们的祖辈，我们的这些先贤先圣，之所以创造出这么多的节日，就是告诉大家该歇歇了。啊，该歇歇了。啊，人有关节要拐弯，要打折的。啊，天有节气，气候要转折变化。而过节也是一种转机。所以人过春节，过了一年，新年新气象，以一个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新的生活、新的工作当中去，叫除旧布新。春联的横批上写着叫万象更新。所以什么是节日啊？节日是对以前的总结，节日是对未来的展望。所以现在好多人呢，过节打麻将，喝大酒，甚至啊忙着呀打扫卫生劳动，你这就失去了我们的祖辈先贤先圣创造节日的初衷。说白了，你就不合养生之道。养生之道，这个道就是人体小宇宙，天地自然，万事万物，这个大宇宙它运行的规律。所以过节是干什么？是休息。过节是放松。过节是快乐。过节是养精蓄锐，更待明天。所以啊，我把古代的先贤先圣这个节，结合着现代生活的意义，我把节日叫健康加油站。啊，健康加油站，我希望这个不是健康加气站，而是我过节就生气，是吧？我过节就吵架，我过节就熬夜，我过节就得病，那你就违背了科学的养生之道。好了啊，闲言少叙，下面咱就言归正传，接着给大家说12正经养生。我们说到了足、阳明、胃经。足、阳明、胃经的前一个时辰是手阳明大肠经。这个阳明是二阳生，是人体的阳气在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是吧？太阳已经出来了，人体的阳气在提升。如果只有阳气的提升，没有阴血的滋润，怎么了？哦，人就要上火了。所以什么样的人上火呀？早晨不上厕所，早晨不上大便的人，你都会上火。原因就是在你阳气升的时候，就像春天呐，万物复苏，阳光明媚，小草发芽的时候，它最需要的就是春雨贵如油。而你这个时候要是刮了沙尘暴，那还了得了。 那么人这一生当中呢，人这每一天当中呢，早晨的卯时和辰时叫二阳，哎，二阳，在人阳气提升的时候，你需要什么呢？需要滋养，需要春雨贵如油。那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春雨呀？脾胃为人后天之本，五谷之海，气血生化的源泉。那我告诉你，你早餐的营养粥，那就是春雨贵如油。而且呢，我们早餐呢，包括我们一日三餐当中所吃的这个食物，它都属于阴血，它都是阴血。所以早餐为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啊？因为我们有的是阳气啊，吃多少化多少，是吧？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人的身体的受纳的功能是非常的好。但是为什么午餐和晚餐不让多吃啊？过了中午，太阳偏西，人的阳气不足了，你吃多了就要得富贵病的。又到了晚上，太阳落山了，阳气更虚了，你还吃那么多，那你一定会得脂肪肝、糖尿病，体内就会多了痰湿。说那怎么办呢？有办法呀。说我们吃晚餐的时候，为了防止身体啊受纳不了这些水湿，怎么办？我们喝上一盅虫草酒啊。哎，酒为湿热之物，善于化湿消积，而且这里边还有冬虫夏草的存提取物。冬虫则润肺，夏草则养肾精，肺肾相通，就好比心肾相交，又能调和脏腑，又能疏通经络，又能促进睡眠，又能健胃化食。所以晚餐饭不能多吃，酒要少喝，这才是养生之道啊！这个日后我们还会再说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足阳明胃经，它的经络瘀阻，人会得哪些病。首先第一个，青春痘啊，青春痘。说到这个呀，我给大家说一说中国现在饮食的不良习惯，是吧？现在中国人呢有这么个特点啊，北方人能吃能喝，长得比较彪悍。回过头来呢，你看那个北方人呢，冬天是大棉袄二棉裤啊，夏天赤膊上阵啊。你回过头来呢，南方人比较娇小玲珑，也不知道啊从哪个时代开始的，南方人呢开始喝这个什么呢，哎，冰镇的饮料，或者一些寒性的饮料，结果呢，哎，伤了身体。如果要从体质上来讲，下面大家请记住，啊，北方人的体质是多火的，所以容易得高血压病，啊，容易得高血压病，容易得脑出血，容易眼底出血，容易甲亢。而南方人的体质是多寒的，所以容易得糖尿病，所以容易得结肠炎，所以容易贫血低血压。哎，有人说据我们生活当中的感知，北方很冷，南方很热呀。好，你说的一点没错，这就是天地自然宇宙万象当中的一个特点，但它不是你人体小宇宙的特点。中国呀，饮食食疗当中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朋友们， 是冬天冷还是夏天冷啊？当然是冬天冷了。冬天冷，那么这个姜的热，为什么夏吃姜，冬天要吃这寒凉的萝卜呢？哎，我曾经教了大家一个评定自我健康的一个标准，也是衡量你元气是否亏欠的一个标准。我说了，我说人健不健康啊，有个最简单的标准，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什么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呢？说的最直接吧，就是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这就是健康人的果绩标准。为什么呢？冬天气候寒凉，人不怕冷，是因为人有心火来暖着一身的阳。夏天酷暑，人不怕热，是因为人有肾水滋了人一身的阴。所以人呢，是天地间呢最有效最灵敏的空调。因为人不是蛤蟆，人也不是蛇，是吧？蛤蟆和蛇叫冷血动物，人是热血动物，也叫温体动物。人的气温，人体内的体温环境温度要精确到零点几度，高了，高了就发烧了，那是病。所以人靠什么来调节体温呢？就靠人的一身正气。好啦，夏天天很热，人就要出汗。所以在炎热的酷暑，在人大量出汗的时候，人的身体内就唱了空城计了。所以人体内是个内寒的环境。所以在广东，是吧，在海南，哎，包括在温州，在这些东南沿海地区，在这些气候炎热的地方，人的身体就好比常年处在夏天一样，人是个寒性的体质。结果这些地方的人呢，还在拼命的吹空调，还在拼命的喝凉茶，还在拼命的吃泻药，你说你是不是雪上加霜啊？把你身体内亏欠的寒，太多太多的寒，亏欠的元气给你补上。而反过来呢，在北方，天气寒冷，就好比冬天一样，天气寒冷，人体就有一个自保的功能。所谓者，春夏者养阳，秋冬者养阴，人的气血就会回到内脏。所以人呢，穿得多啊，穿得多，不但穿得多，而且人体内的气血它在脏腑当中就容易形成交通的堵塞。所以什么叫冬吃萝卜呀？萝卜可以寒凉去火，萝卜最关键的是它可以顺气，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体内的气机顺达，而不至于生内热。所以冬吃萝卜夏吃姜，这是一年四季有阴阳。南吃啊，北吃萝卜南吃姜，这是在地域上南北的差异。那么一天当中，上床的萝卜下床的姜，这是一天当中阴阳变化体内的一个调节。你看看，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再给你说青春痘是怎么啊长出来的，你就容易理解了。收音机前呢，好多年轻人长青春痘，甚至好多中年人老年人也跟着凑热闹，脸上也鼓出了青春痘。那我就经常开他的玩笑啦，我说你还什么青春呢，年纪一大把了，是吧？我说这都是胃的一个火症，是吧？而这个原因就是人吃了太多寒凉的东西，尤其是冰镇的饮料 啊，冰镇的啤酒，这才是真正的胃火和胃精瘀阻青春疙瘩痘的元凶。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在十二正经养生阴天之序，在足阳明胃经的养生篇当中，从寒凉温热的角度给大家讲了冬吃萝卜夏吃姜的道理，也给大家说了上床的萝卜下床的姜这里边的阴阳变化啊。姜是什么性的？姜是热性的。姜这个热性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是往上热，它是往下来暖。所以呢，姜啊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呢还有这样的一个微名啊，叫藕加之圣药，调治一切的呕吐。尤其你像那个女人怀孕啊，妊娠期呕吐，好多医生是无药可医无方可救，而有了生姜，生姜红糖水加上艾叶一熬，不但可以止呕降逆，还可以安胎养血。你看，所以什么叫一巧破千金呢？所以中医养生文化当中它有很多的玄妙，有的一些文化呢是一目了然的，有一些文化呢需要我们深入的洞察啊分析，去来认知它的核心的内容。冬吃萝卜夏吃姜，因为冬天冷啊，冬天冷人就会有一个自保的功能，保什么呢？保的是中央啊，不是地方。五脏六腑在中央，四肢百骸在地方，所以在寒冷的冬天和秋季，人的气血就回到内脏，气血都回到内脏，就容易形成一个热症和气血的壅塞堵塞之症。好，冬天吃萝卜，包括上床的萝卜，一则萝卜可以清火，二则萝卜可以顺气，调达百脉，防止淤火的形成，是吧？所以同样啊，天地四方，北方的朋友应该适当的多吃萝卜，因为北方的气候寒凉，相对而言北方人的火气是比较旺的，哎，这也是人的一个自保的功能。那为什么夏天要吃姜啊？就像现在好多人问我，徐老师啊，我经常上火呀，我能喝开胃汤吗？你说呢？开胃里汤里边这个陈皮是导滞，它能够呢来顺气。开胃汤里边这个干姜，它比鲜姜更醇厚，能够暖人的丹田，暖人的脾胃。记住，姜不是上火，而是下火，让你下面得到蓄暖。你说火在上还是在下呀？那么炒焦了大红枣呢，哎，健脾和胃啊，化湿导滞。什么小孩流哈喇子的啊，中风的流咸水的，平时吃东西没胃口的，糖尿病富贵病的啊，都要喝开胃汤。那夏天为什么要吃姜啊？以及南方人为什么喜欢吃姜，为什么有早晨三片姜胜过人参汤的养生说法呢？其道理还是根据人体的阴阳变化。人呐，生活在天地间， 人是一个小宇宙，那么天地自然万物呢是个大宇宙，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啊，在天地特别炎热的时候，你比如夏季酷暑难耐，是吧？你再比如南方沿海城市一年都那么热，还有的就是一些东南亚的国家离赤道特别近，这时候大家要知道，在外物环境特别热的时候，人体就会有一种自保的功能，人就会通过出大量的汗液来达到散热的目的啊，来调节体温。但是这时候就会在人体内唱上空城计了，人体内就是一个相对湿寒的环境。所以啊，在三伏天喝冰镇啤酒容易诱发胃肠感冒和心肌梗死，其道理就在这儿。所以天越热，而人体内的内环境越阴寒，你说你是应该吃姜呢，你还是应该喝冰镇饮料啊？所以养生啊，顺其自然，但是呢，还不要肤浅到说热了就喝冷的，冷了就吃凉的，啊，冷了就吃热的，啊，不是的。中医讲寒则热之，或者叫寒则温之，热则呢寒之，这样的辨证施治、辨证施养的原则，这里的寒和热指的是真寒真热，也就是说，要医生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才是养生之大悟，这才是养生的关键所在，而不要为表面现象所麻痹了，是不是？你就像一个人发烧，难道你给他洗冷水澡吗？不是的，发烧是寒极生热，是人体内正邪交锋的一个过程，人越发烧越要保温，还要喝点温凉的啊，还要喝点温热的水，不能喝凉水，要喝保元汤培固元气，让人体高烧，高烧之后正邪交锋，人体的邪气更容易被去掉。相反呢，刚一烧就退烧药，刚一热就消炎药，那你人的免疫力往往会被削弱，而不是得到加强。所以啊，为什么科技越发达，生活条件越好，人的免疫力反而越来越退化？为什么吃的保健品越多，人却越吃越虚弱？其道理就是我们更大限度的伤害了人体的本能啊，没有让人体的本能、人的元气、人的免疫力挑起健康的大梁来，这才是人体养生无道、得不偿失的地方啊。好了啊，下面呢咱们就书接上回，给大家说人体的青春痘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好多人治青春痘啊都吃一些泻药，哎，所谓的跑肚拉稀的药，结果吃上就好，停了就犯，甚至呢青春痘都长得满后背都是了。说这是什么道理呢？这里啊还要让大家来辨清阴阳的本质，到底是真热还是假热。的确人体长青春痘，青春痘长在额头上，长在脸颊的两侧，这都是胃热啊，都是胃热。长在下巴上是膀胱经的湿热，男人的前列腺要发炎，女人要有妇科炎症。长在鼻子上有肺热，人要咳浓黄痰，是不是？但是正本清源呢，我们大家伙一定要多问一问自己，你这个热是怎么来的，是真热还是假热？而实际上呢，现实生活当中更多的青春痘是假热。哎，就是大家呀老喜欢喝那个冰镇矿泉水，喝那个冰镇饮料，不但喝得满脸青春痘，还会喝出肾囊肿、 肾结石。说这什么道理呢？大家注意了，天冷了我们就要加衣服，天热了我们就要减衣服，这是人体为了适应外物环境，来通过衣着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啊，是不是啊？哎，回过头来啊，你不要认为这种保护已经很聪明了，实际上我们身体啊，五脏协调比你啊加衣服减衣服还要聪明的很。你比如人如果长时间老吃寒凉的东西，人的胃就是一个阴寒的环境，结果呢人的五脏六腑就会调气血到胃这来救灾，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越吃寒凉的东西，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胃热来保护这个胃，来去掉这个寒凉，等到你一不吃了，这些火就会从胃经发出来变成青春痘。所以说呀，你吃点凉的这些东西下去了，你吃点泻药打点针它也下去了，而你这些泻药实际上跟你吃冰镇饮料还是一个结果，你非但没有治病，实际上无形当中却在加重疾病，雪上加霜啊。所以啊，人青春痘的治疗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说，一定要从忌口开始，忌寒凉，忌辛辣，忌泻药，要吃温热的东西啊，尤其呢要喝温开水，这样呢就可以暖了人的脾胃，你包括喝开胃汤。那外边呢可以拿红花艾叶水洗，最简单有效的也可以拿绿霉素眼药水来抹，你这样呢急则除其标，去掉了外部的症状，缓则养其本，把胃的湿热的环境寒凉的环境把它变成了一个真正阴阳平衡的环境，你就没有了胃的内弱。所以啊，我常给大家讲说三分治七分养，这是中医啊养生防病的老话，但是我说它还不完全对，对于胃肠道疾病而实质上是一分在治，九分在调养。哎，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明白这期间的道理。胃肠道疾病的生成跟饮食啊，跟人的情绪都是密切相关的啊，特别像胃肠道疾病当中，你像这个浅表性胃炎啊，现在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徐老师啊，我花200块查了个胃镜，我是浅表性胃炎呢。所以对于这样的朋友，我也经常跟他讲，我说你上当了。为什么呢？中国人，别光说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有浅表性胃炎。哎，有人说你说的有依据吗？当然呢，祖国中医上讲啊，有形于内，必形于外，我们的齿龈为胃络，我们的唇为脾之华。请问收音机前的哪个朋友没得过感冒？哪个朋友没得过口腔溃疡？哪个朋友又没出现过嘴唇干裂啊？如果你得过，你就一定发生过浅表性胃炎。啥叫浅表性胃炎？就是胃黏膜充血红肿，红白相间呗。结果你拿着胃镜的单子左琢磨右琢磨，是不是瘤子啊，是不是癌呀、啊、结果结论就一个浅表性胃炎。你说你是不是花了冤枉钱小题大做呀？所以浅表性胃炎我们可以不把它看作病。另外呢，现在呀，在浅表性胃炎的调治过程当中，有一种已经老掉牙的四联方法啊，100多年前医院就在用，结果收效甚微，但是现在呢还有些医生墨守成规，是不是啊？哎，给你什么呢？杀灭那个 幽门螺杆菌，是吧？实际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关系分清楚，人的胃炎它并不是幽门螺杆菌所导致的，而恰恰相反，健康的胃是没有幽门螺杆菌来捣乱的，而幽门螺杆菌只能是像苍蝇一样专盯有缝的鸡蛋。所以啊，这个因和果你搞清楚了，你就不会大量的用抗生素去杀灭幽门螺杆菌，去杀灭白细胞，去伤害胃黏膜了。一定要养。所以西方医学抗生素打打杀杀，而中医里很少动杀机，讲的都是和谐。实际上呢，这和东西方文化也是一样的啊。西方是游牧民族，讲究的是骑马打地盘抢领地，而东方文化呢是儒家文化，儒释道三种文化为一体，它的文化是讲和谐，讲中庸，讲究的是以理服人，以德治人的道理。所以浅表性胃炎越用抗生素越重，越杀胃黏膜越重。所以我们给大家讲的中西相结合的博益养生疗法，我来教大家的是喝开胃汤，吃保元汤，猪肚炖仙人掌养胃黏膜。通过这一系列养的措施，您的胃黏膜的免疫力增强，而与此同时，您的那个扰乱胃黏膜的幽门螺杆菌自然而然它也就荡然无存了。所以细菌它不是来创造环境的，而恰恰相反，是环境创造了细菌。所以在阳光下就没有青苔啊，而青苔就长在什么阴暗潮湿的地方。所以啊，你是吃药治病还是改变你身体的内环境呢？吃药是改变不了的，而养生却可以正本清源。所以胃溃疡、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包括那个萎缩性胃炎、癌前变化肠化生的朋友，我都提示大家，胃肠道疾病养胜过治，养重于治。希望大家不要雪上加霜，应该做的是锦上添花养生的方法。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说十二正经养生足太阴脾经的养生篇。人体啊有五脏六腑，有十二条正经，五脏六腑十二关，每一关掌管着一条经络，每一条经络对应着每一个时辰来值班啊。一个时辰指的是古时计时的大时，这个大时这个时辰的计时法是根据天地之间阴阳的变化来计算的。所以呢，一大时等于两个小时。那么在我给大家讲的时辰啊当中，我经常说的是小时的概念啊。你比如子时是半夜的11点到次日凌晨的1点啊，这叫子时啊。但是呢，你像在这个新疆乌鲁木齐，他这个子时就不能这么计算了，因为我们说这个时间是北京时间。你像乌鲁木齐，从这个啊经度上来讲，它跟北京呢相差的很远啊。 所以在乌鲁木齐啊，你在计算这个子时的时候就应该是什么呢，哎，凌晨的一点到三点就应该呢和我们平时计数呢应该差上一个时辰，所以这个呢老百姓有的把它叫时差啊，你这么叫也可以，但是更准确的讲就是我们既然讲十二正经养生讲时辰，那么这个时辰它不等同于小时，时辰的长短相当于两个小时，而时辰的定位一定是天地自然啊，尤其是太阳哎和地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要根据日月阴阳的变化来计算的啊。那么同时啊我给大家讲了啊，讲什么呢，讲手三阴手三阳足三阴足三阳的阴阳变化啊，阴阳变化啊，通过呢做算术题的方式让大家了解人体内一天十二个时辰的阴阳变化。这是怎么计算呢，大家呀先在你的本上啊，最好拿红格纸啊，把这纸呢横过来，这红格不就变成竖格了吗，哎，你取十二个线标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个时辰，是吧，子时，子时是胆经当令，丑时呢是肝经当令，寅时呢是肺经当令，卯时呢，卯时是大肠经，是吧，辰时是胃经，巳时是脾经，午时是心经，未时是小肠经，是吧，申时呢，申时是膀胱经，酉时呢，酉时是肾经啊，那么戌时呢，戌时是心包啊，心包经，亥时为三焦经，这是十二个时辰对应的十二条正经，这个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都给大家讲过。我今天要教大家这个阴阳计数法，就是想让听众朋友明白人体阴阳的变化规律，进而来掌握人的一身的养生规律，是吧。另外呢在十二正经当中阴和阳啊，阴和阳啊，大家呢阴经啊分少阴啊厥阴和太阴啊，少阴呢为一阴，厥阴为二阴，太阴呢为三阴啊，